我的明天，曲终人散时来陪我把爱情走完。我自导自演那些关于你的情节，只是一个人的拥抱没有温暖。你渐行渐远，奔向下一场遇见，喜怒哀乐都不会再让我去管。我无力追赶，剧情已无法逆转，话题未老等一个不确定的答案。回忆总是太慢，忘记要多少时间才能习惯。习惯